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82集， 去往垃圾处理站的路被各种道具封住， 卡莫一只手撑在地上，向后跳跃两步，躲开一把大刀。那是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他盯着唐默，毫不客气地又劈下一刀。在他身旁，又有三个人同时冲上来攻击唐默。唐默侧身让开，啪嗒一声收起小阳伞，伞尖快速地刺穿中年男人的胸口。中年男人睁大了眼睛，一切发生得太快，他似乎没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他的尸体就直直地倒了下去。周围的人一惊，过了片刻，有人喊道， 他这么厉害，肯定有很多徽章。 唐默目光一冷，战斗从未停止。这场游戏已经不再像寻常的现实副本，这更像一场无休止的大逃杀。在玩家们混战的时候，最后一批兔头人出现，可是没人再可以去抓他们。杀死一只兔头人只能获得一枚徽章，杀死一个存活到现在的玩家能获得更多徽章，任何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随着时间的流逝，唐默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在这场混战中渐渐占据了上风。唐默低声说，不是我变强了，是他们变弱了。唐默躲开一个猛烈的拳头，脑子快速运转，他忽然想到，等等，那些在远处攻击的人呢？下一刻，一道重物落地声回答了唐默的问题。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站在街道的另一头。傅文铎抬起头看着唐默，他刚刚掷出一把小刀，击杀了一个走到唐默身后想要偷袭的男人。唐默的目光落在傅文铎沾满血的衣服上，他联想到对方出现的位置，心中有了个答案。唐默勾起唇角，下一秒，不用言语，两人联手击飞了这些挡在路上的埋伏玩家，正式汇合。这些玩家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其他地区，但他们人数众多。唐默身上出现了几道血口，皮肤上有被烧焦的痕迹。傅文铎比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唐默和傅文铎终于靠近垃圾处理站。正在唐默准备冲进垃圾处理站时，萧继同抬头看到他，惊道， 小心。 唐默赶紧扭头让开，却还是晚了一步，他的下巴被一把锋利的银色长刀割出一道鲜血淋漓的口子。一个高瘦的年轻男人站在垃圾处理站的门口，冷冷地盯着唐默。因为这一击，唐默的口袋里掉出了两块 S 徽章。这男人低头看了一眼，冷笑着攻了上去。傅文铎想来帮忙，一根长鞭捆住了他的手腕。他转头一看，只见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生站在不远处，目光阴冷地盯着他。傅文铎平静地看着他，忽然脚下一蹬，冲了过去。唐默挥动小阳伞挡住年轻男人的长刀，对方速度极快，每一下都刺向唐默的要害。数秒间，两人便已发生数十次碰撞，凌厉果断的长刀一次次地封锁唐默的走位。唐默清晰地感受到这人的速度一次比一次快，力量也随着每一刀的劈下更加强大。又是一刀从头顶劈下，唐默举起小阳伞抵挡，却被这恐怖的力量震得向后倒跌三步。年轻男人见状立即攻了上来，又劈下一刀直冲唐默的脑袋。唐默眼神一冷，左手抬起，一根巨大的火柴忽然出现在他的手中，挡住这强大的一刀。那男人并没想到唐默明明身处劣势，怎么竟然早有准备，还平白无故地变出一根巨型火柴。看到这根火柴，他心中大感不妙，惊愕地想要后退。唐默怒喝一声，红色火柴头摩擦着地面溅起火花，点燃了男人的衣角。轰，火焰眨眼间燃起。那年轻男人赶紧用手扑灭这些火，可是火焰咬上他的手，却连他的手一起点燃了。他错愕地叫喊起来。 那个与傅文铎缠斗的女高中生听到这声音，赶忙看向他。看清情况后，她惊悚道：“ 哥！” 女高中生想要冲上来给年轻男人扑火，傅文铎怎能让她离开？他一把拽住这女高中生的鞭子，后者毫不犹豫地扔掉了鞭子。傅文铎右手一甩，一根纤细的绳子缠上了女高中生的手腕。女高中生挣扎了一会儿，发现根本解不开这根绳子，年轻男人的半个身子却已经被大火吞噬。女高中生愤怒地反冲回去，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黑色圆球，用力砸了出去。 我和你拼了！ 黑色圆球落地，周围正在乱战的玩家们敏锐地觉察出一丝不妙，向四周逃开。唐默倒是一惊，很快他睁大了眼睛。唐默看向傅文铎，两人视线对上。下一秒，傅文铎忽然转身，当众人都向外逃散时，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冲向了垃圾处理站。轰！黑色圆球炸开，傅文铎已经进入了垃圾处理站。在此之前，已经有数十人趁乱进入了垃圾处理站，也有没搜集全徽章的玩家被人无情地推了进去。现在发现傅文铎进去了，众人虽然心中惊讶，但也没想太多，只是以为他是要把八枚徽章放进光团里通关游戏。然而接下来他们看到傅文铎大步走到那团黄色光球前，居然没有拿出任何东西，只是站在他的面前冷静地看着这团光球，低声说了一句话。时间似乎静止，傅文铎沉默地看着这团光球。三秒后，他转身看向唐默。 A 计划。唐默看着傅文铎，他嘴唇张了张，最后又闭上。唐默的心中闪过各种复杂的情绪，但是到最后居然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口。片刻后，唐默越过人群，看着不远处的萧继彤。萧继彤也看见了傅文铎进入垃圾处理站后没有把徽章放进光团的情景，他呆愣地看着这一幕，心中隐约有了个猜测，可是他刻意不去猜想这个可能性。可是下一刻，他便听到一道响亮的声音在新街口广场上响起：“ 不用徽章，站进去就可以通关游戏。” 漆黑的夜色中，激烈的打斗声在这一刻全部停住。萧瑟的晚风中，无数人转头看向了那个站在垃圾处理站旁的青年。广场旁边的一座巨大时钟咔嗒一声，分针转向了11这个数字。现在是凌晨5:50，东方泛起了一层淡淡的鱼肚白。与此同时，华夏大地上还有几个城市的土地上也有人哭喊着说道：“ 不要杀了，不要再杀了，根本不用徽章，只要说一句 surprise 就可以通关，你对他说一句就一句，任何和 surprise 有关的东西都可以通关。” 时针滴滴答答地走着，天快亮了，这场末位者的垃圾大扫除游戏还剩下10分钟。3月6日凌晨6:00，一道清脆的铜声在10个城市的上空响起，他的语气里似乎有种幸灾乐祸的味道，又好像在嘲弄在场的每个玩家。 叮咚，大型现实副本末位者的垃圾大扫除游戏已结束，截止游戏时间，华夏6区4921个垃圾成功通关，获得人类身份；华夏49区4235个垃圾成功通关；华夏1002区3914个垃圾成功通关，获得人类身份；其余垃圾开始载入公塔游戏困难模式。叮咚，以上10区的人类玩家获得奖励，来自黑塔的 surprise， 请玩家努力攻塔。 从头到尾， 末位者的垃圾大扫除游戏真的就像他表面上说的一样，只是一个大扫除游戏。黑塔要的就是清除实力较弱的垃圾玩家。在这场游戏里，武力强悍的玩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杀死秃头人，甚至杀死玩家，得到徽章。智力较高的玩家可以运用谋略获取徽章，甚至是找到真正的 surprise， 通关游戏。最后的十分钟，围在新街口垃圾处理站附近的玩家大约有800人。最终进入垃圾处理站并成功通关游戏的玩家不足200人，数百人死在了这里，还有数百人被强迫进入攻塔游戏。哪怕唐默说出了真正的通关方法，那么多人想要在十分钟内全部进入一个小小的垃圾处理站，根本不切实际。当黑塔宣布游戏正式结束，失败的玩家的身体渐渐消失，和5个月前地球上线时一样，一条无形的线从他们的脚下缓慢地向上爬升，擦去他们的身体。玩家们惊恐地想要逃跑，可是根本逃不掉。有人怨恨地拿起武器攻击站在附近成功通关游戏的玩家。战斗从未停止。游戏一结束，唐默和傅文铎便与南京组的成员一起快速地离开了这片混乱的区域。傅文铎单独离开，去那栋老式住宅区寻找傅文生。南京的玩家本来就不多，这场游戏结束，空荡荡的街道上看不到一个人。柴荣一条腿受了重伤，之前胸前的伤口也再次裂开。他听到身后传来的惨叫声和金属碰撞声，气得捏紧双手。他抬头看向头顶的黑塔，脸庞憋得通红。良久，柴荣一拳砸在巷子的墙壁上。 我不懂，为什么这次的游戏会是这样？如果说只要进去，随便给出一个和 surprise 有关的东西都算过关，哪怕说句 surprise 都能过关，那我们之前的12个小时，我们做的所有事，到底算什么？ 杀了那么多秃头人，那么多玩家在南京城内自相残杀，到最后通关游戏根本不要徽章，那他们做的都是什么？柴荣咬牙说： 这算什么？ 柴荣通关过很多黑塔游戏，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这场游戏哪里是想让玩家通关？柴荣低声说： 他分明就是想杀了我们。 萧继同冰冷的声音响起：他就是想杀了你。柴荣声音停住，错愕地抬头看向自己的同伴。萧继同身上也挂了彩，一道极深的血口从他的左边眼角滑到嘴角，几乎是毁容。血液早已凝固，但那道口子却突兀地横在他的脸上。一路上，南京组的成员都用矿泉水治疗伤口，萧继同却仿佛不知道自己受了伤。他冷漠地看着柴荣，一字一句地说：这场游戏是一个垃圾大扫除游戏，如果你听不懂，那我告诉你，它就是一场大逃杀。黑塔用这种方式筛选末位者，把不需要的垃圾全部踢开，只要其中的精英。你聪明吗？柴荣不明白萧继同为什么突然这样问，他先是点头，又老实的摇头。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